Yeah. 再请听《团圆》。 Oh, 穿这么好的衣裳，您真是有造化。 得了， 是啊，你既然再一次为父，为我身穿这样华贵的衣服，我非你 岂有此理。